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咱们还是推出这个白发红颜组合，中间加我一黑头。哎，所以这个阿宝现在、其实啊，我现在发现很多台湾朋友啊，都在北京有家呀，宝姐。 是啊，我有啊， 你是不是 我也有啊？ 是吗？ 而且也，我其实在北京待了也挺多年的了，所以我也是一 半个北京人， 一路对，对，其实我是也是香三分之一吧，三分之一台湾、香港还有北京吧。 哎呦，这兔子三，这叫狡兔， 狡兔有三窟， 狡兔有三窟啊！ 不知道我会在哪里。 你爸得九窟吧？ 不是，我这次来下飞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每次来我都会觉得，其实到北京我还是挺开心的，因为这儿有朋友，有好吃的东西，然后我想去看一些不同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。但是我下了飞机，离开机场的时候感触就特别多了。 为什么？ 我就在那个微博上面写的，我说我到了北京，北京送我第一个礼物是夕阳啊，有个夕阳的照片很漂亮。第二个就是大风，我来这两天特别冷。第三个就是堵车，因为一出来我就整个就堵，已经堵在那个机场高速上，然后就要非常缓慢的速度才能进市区，所以我就从日出到日落都在路上。 最近呢，这马先生，您是老北京了哈，但是我跟一些这个朋友都是半路出家到北京的聊啊，还不是说北京什么不好啊，当然大家还都是挺喜欢北京，但是想来想去，你喜欢北京的神马，最后发现呢，就是个人， 对， 就是啊。北京这个地方啊，说的难听一点啊，这就怎么说呢，我也不敢说的太难听了。就你比如说有个香港朋友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不喜欢北京的100个理由。他从香港来北京住了有10多年了，就是北京人了，但他呢锲而不舍的住在北京。可是他写这个文章啊，我很能理解，因为我也是在香港生活嘛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儿也不专业，那儿也不靠谱，这个交公共交通也不行，商店买东西经常受骗，环境的有时候有风沙，当然风沙现在人造天气弄得也不错了，对吧？哎， 人造天气是什么？我们活在阿凡达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 没听过。 我跟你讲，这我打听的，咱们这方面科技一流的， 什么意思、啊？ 一流的，就是、啊。比如说我们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，这个天呐，能让它晴，让它下雨就下雨，这你懂吗？人工降雨，这道理明白吗？ 明白， 对吗？是吗？那个，哎，咱就不说这个，他就说啊，北京这个地方，包括我自己都有感觉，你出门只能办一件事儿，你甭想着 一天 只能办一件事儿，还未必能回得来，是吗？哎。那么你就是讲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待着，想来想去只是说因为交往的朋友啊，玩得好的朋友大多都在北京，只是这一个原因，我们几个朋友最后说要除去这个原因，我可能宁愿在香港待着，可能宁愿在台北待着，就是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就是说对人服务这方面，生活质素这方面并不一定多么高， 不是，你不用客气， 不那么客气， 就是非常的不好。那他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是否在进步，对吧？那么他如果进步就好，你比如堵车是一个进步啊，就是他在堵。 对， 全世界这个就是无一例外啊，凡是发达的城市都有这个痛苦的经历，都堵过。不是说你到说伦敦不堵，伦敦反倒我在巴黎赶上那堵车，那比这还厉害。它是一个全球的城市结症，因为我们人要聚集嘛，肯定有这个问题。问题是我们的堵车当中呢，有一个问题很让人心烦，就是越堵车秩序就越坏，秩序一坏呢，使所有心灵就是比较健康的人就开始变得不健康。你比如我就是对不对？有自我检讨嘛。比如我本来堵着挺心安理得，堵就堵会儿呗，突然看不停有人老加塞儿。我就跟司机说，我说你加塞儿，就是不钻他就往前钻，那就越来越乱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说咱就排着，谁加塞儿咱排着，问题我就来录不了像，就迟都迟到了。 没错。 所以今天呢，堵车给了所有北京人约会的一个口实，就是说我晚了有一借口叫堵车，然后进门就骂堵车。我有时候特烦人家晚，我就说我也是开车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坐车，我也不是走过来的，我也知道什么叫堵车，你早点出门嘛，对吧？那今天问题是我们在制堵，今天要制堵，这就出问题了。 哎， 你用什么招？ 这个最近我们北京的这个 民征求民意， 征求意见稿出来一个，就是治理这个北京的交通综合治理。我看他们这集中说三个字儿，一个是什么建， 一个是管， 建是被 建，就是建设呀、 啊，建设。 你比如说，什么叫建设，咱弄不太清楚，大概是建点路啊， 那样。我觉得我建点路，建点桥，或者是公共设施的建设，大家可以多坐点地铁，去不同的地方。 对，再有一个是管嘛， 嗯， 再有一个是县。 嗯， 县好像大家对县都有点意见， 比较反感， 因为有提出就是说，如果是特别严重的时候，不排除可以考虑单双号或者某些繁忙路段单双号限行啊，或者说这次还提出一个征求意见啊，就是说要不要收拥堵费？ 嗯， 拥堵费要怎么收啊？ 哎，赵刚说这就复杂了，说这玩意儿高科技，就是说啊。你要是说要收拥堵费，你每辆车上得装一个什么系统 啊？其实就跟打的是一样的， 繁忙路段他就收你的这个费。 嗯， 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堵的受害者呀，我怎么还要倒交钱呢？ 没有，他意义就是叫你不要再往堵的地方去添堵了。 哎，这也有专家也这样讲， 他这拥堵费是从跟英国学嘛，伦敦市区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你进什么区要交钱，他是用经济手段调节。北京市看那个交通委开会的时候请我去嘛，去了就是 对啊， 我们算一方专家，你不要以为我什么我不能光上， 我 的 国家， 我 对于旧的红绿灯要怎么变成新的， 对 也有意见， 对他让我说 豪车的，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你们希望人管人还是钱管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大前提。如果人管人呢，就是你主观想很多制度，在这个制度下是否能运营。那钱管人呢，只想一个制度，剩下的制度他自我调节，他自己去算经济账。 嗯， 一方面我们希望经济高速发展，汽车业发展；一方面你要限制车，比如你像上海似的，买车得上牌子，先买几万块钱买个牌子，很多就限制了老百姓。中国人是有攀比文化的，这是一种文化。你有我也有，咱俩没什么差距。你努着钱买一个，我也努着买一个。而且中国人都是努着消费，就是我有三万块钱，我就买一五万块钱的车；我有五万块钱，我买一八万块钱的车，是这路子。外国人是他妈抠抠缩缩，是往下走，咱是往上走，咱面子文化嘛。我老说中国人一尺的脸有三尺的面子。 我不觉得是面子文化，其实我觉得这是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挣到这个 钱。啊， 我觉得是一种底气，你知道吗？ 对未来满怀信心。 我太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特别有经验，是因为有比方我有时候我们去横店拍戏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比方说有一些灯光助理啊，或者一些场务朋友啊，他们手上使的手机可都是最好的。 对对对， 那个手机。可都比他们一个月的薪水要来的。 对对对对。 我想你怎么会花一个月的薪水买一只手机呢？可他们心里想的是，反正我下个月钱还会进来，那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信心。所以其实这个国家是朝光明面走的。 哎，阿宝，可以啊， 是是， 阿宝可以当我们政委的啊， 是是是是。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个城市的交通，它跟你买车是个能是相悖的嘛？我没办法老给你增加那么多的路。那么怎么又让有驾驶的乐趣，又控制了一些人呢？就用经济调节的手段，比如停车费等等等等。我是认为你制定的一个政策一定是要公平， 嗯， 你不能不公平。你比如说限号，这就是前提，限号我同意，是吧？你尽管侵犯了我的财产权，但我也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愿意限号，但这个限号无一例外，你凭什么有人例外啊？出租车例外，说他是运营的，但运营更不应该例外，他挣钱的，他怎么能反而比我这不挣钱的能出去开呢？理论上讲，你要限号，说今天就是这个，现在北京市是分五次嘛，五次限号，这两个号不能出行，那您就是国务院的车，你也不应该开到马路上，这才叫公平。 公车的问题， 他现在是啊什么什么特殊的警车呀，什么公交啊，什么这些都不限制。那我觉得这就不公平，这 事情 不公平，哎，他就不公平。而我在会上就这么讲，所以我说呢，你如果用钱去限制人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我们把这个钱加到汽油里，是吧？我一升汽油增加五毛钱，这五毛钱只你还不跟人打架，全都提出来加强公共交通的建设，比如换好的公共汽车，这个现在汽车啊，有的是都太破烂，换点好的高的，一个车多载点人。把这个交通的什么叫立交桥等等都拿这个钱去修，如果你觉得这还是无济于事，那好，我们每一升里加一块钱，这为什么公平呢？就是只要你开车你就得加油，你开好车就多加油，你开差一点的车呢，排量小的你就少加油，你就少拿这个钱，大家是公平的。可今天定的很多东西是不公平的，你比如限号，我就不相信单双号如果临时性限号那更可怕， 是 临时性，我开出门去了，对不对？刚刚你这块限号了，我是回来不回来，对吧？ 不是交钱就可以了。 哎，我老婆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她被一个月被罚过好几次，就是 忘记了， 她不记这个号。然后她突然说：“她说 我凭什么替他们去记这个号？这个号你天天在变，你让我记，是不是？ 没错没错。 我凭什么出门去？ 你老婆说出了我的心声啊！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宝玉，我不知道你的体，你笑什么？ 我刚突然想到，因为我们在解决交通的问题嘛，我就想起，其实像台湾呢，台湾最塞、最堵车的时候，一定就是逢年过节、过年、中秋、端午，就三大节日。 摩托车吧？ 没有，高速公路，因为大家回家嘛。平常大家都是就跟春运是一样，平常大家在台北工作，但你可能过年的时候长假了，你必须要回中南部，所以那高速公路是非常堵的。它就有一些方法、一些措施，包括比方说，收费站，比方说高速公路都有收费站嘛，你可能凌晨十二点。到凌晨五点或六点是不收钱的，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半夜可以开，这样一直就可以分一些车潮嘛，这是一种方法。第二种，它规定要共乘， 什么叫 共乘？就是 说两个人以上， 可能要不止两个人，我们可能要四个人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，要不然你可能在上面就被拦下来，就不让你上高速公路了。你不环保嘛？你一台车明明可以载四五个人，你只载一个人或是两个人，那其实就添堵了。而且你就是你如果就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不搭飞机，或者是你就坐那个铁路啊，或者什么？ 非得拉几个人跟这个一块坐？ 对，而且方便嘛， 美国也有这个。 对啊，可是我刚就在想说，如果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实施，比方说共乘制这种。 那就是黑车， 不是所谓的共乘制。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以后你在那个汽车的那些就是周边商品店，平常汽车周边商品店可能是卖一些，比方方向盘啊或什么，现在会卖假人，充气假人，有没有？就多充几个假人，然后放在旁边，假如是一台车，你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。 没错，这个上有政策，你看看这个照片，这是有名的。我为什么给你看这照片？京藏高速公路堵了100多公里。京藏当时说，就说中国这个司机们要不说憨厚啊，好啊。说司机们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什么抗议，他们就是唯一抱怨的就是沿路的这个矿泉水 卖的太贵， 这100多公里的堵车呀，它顺带着带 经济效应， 带旺旅游业，沿村的旅卖茶叶蛋的，这就坐地起价。 其实不止，我觉得不只是我们看到的刚刚那个照片精藏，因为我的朋友，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在近郊拍戏，近郊有很多影城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常常比方说河北进北京的路也会堵，也是一堵就要堵三天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只要一堵起来，哇，旁边的那些老小孩啊或者是妇女啊可开心了，他们那个篮子里面的东西你真的可以过一天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泡面。泡面还卖热水，热水也要用卖的。然后那什么鸡蛋啊或者什么什么的，我听过最夸张的是性服务业。 性？哎，有。 对，就是这车服务完了，到下一车去。反正大家都不能动嘛。 对，有。 这个是我听过最夸张的，但是其实它不只是在京藏，我觉得其实它已经变成一个全中国都会发生的事情。 对，所以扫黄任重而道远呐。这个我就不是，我是说啊，你当然一方面你说咱们司机师傅是有耐性，但另一方面我对马先生这个也挺有感触。对堵哈、是哪里都堵，但是我们这个堵到后来啊，影响脾气。你看我观察几个现象啊，我老说，我说你看在北京开车，哎，你在其他的城市，在香港都不可想象的，就是说你一打左转向灯，后边的车的反应不是等你过来，而是加速 开上 过去。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水土上的人呢、你从开车行为就知道啊，他有一种啊争先恐后的心理。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争先恐后呢？ 环境恶劣。 对啊，我们也是被养成的。对啊， 是不是因为 你等是没有用的？不，他就是一个文化。你比如这个，我儿子刚从英国回来，那时候他在英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嘛，刚回来以后他有一个不解的事儿，他说为什么？因为英国人排队都很绅士，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嘛。他去办签证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所有人都在他前面加塞儿。他问我为什么老有人在他面前加塞儿，我说你很简单，你那个距离有点大，人家以为你不想这个，你不想排这个队，你在耗时间，所以人就自动的加到你跟前了。但是他又不跟人说，他说哎，我这也排着队，他不说，所以人就加到他跟前。那你车也是这种情况，你的礼貌不会变成别人的一个榜样，就是我说我多等一会儿让你们过来，你挤你就挤吧。但问题是你要这么一开，那就所有人都在挤。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呢啊，这个因为外国我听不懂英文，我也不知道人家司机在说什么哈。我怎么就觉得在中国这个很多司机，你发现有一个毛病，这个哪怕是一个人在车里啊， 这个爱骂脏话。 嗯嗯， 你有没有感觉？啊、 全世界都 是 的， 一个人卖脏话， 全世界都是 脏话，你怎么听见？ 我做上下制作的时候，脾气也特别 差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很就是 因为有太多不开心， 反正外面也听不见，后边骂。有一次，你知道我听见那个就是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，我说骂的可以收入词典呢、 啊， 你知道吗？旁边一辆车在晃一下，可能晃了一下，摇开车窗冲面骂一句：“你找坟地呢你？”找坟地， 有才华， 我这语言太有想，太有才了。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恶性循环，我觉得而且这个恶性循环不只是在车上，就跟排队也是一样的。像比方说我昨天下飞机的时候，我只是推着车要去坐电梯，因为坐电梯要到停车场去拿车嘛，你只要有一点点小空隙，马上人就进来了。而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规范，其实有些东西是你动线规范好了它就没这个问题了。比方说你就是有一个线排在那儿，你如果要进电梯，你如果在这个线之外，你不能进电梯，那大家就会照这条线，就跟排厕所是一样的，你有一个动线在那儿，车子也是一样的。我每次堵车的时候，我都觉得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比方说明明只有三条线，一堵起来呢就变六条线，可是你到了前面你还是得回到三条线，所以大家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出去又进来。其实堵车很多时候，如果你只是很通畅的一条线这样过去，你没有花那么多时间踩刹车的话，你不会那么堵。 原来我那个王朔有一个很形象的形容，说是边框的，就是边框的嘛，是吧？哎呦，这个还真的是，我是看他们有个专家讲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根据。他说北京的这个车呀，现在什么450万辆还是500万辆？他说啊，要是到了700万辆，这也是指日可期啊。 就像500万。 他说到了700万辆，就不要说700万辆，他说过了600万辆。他那个意思就是世界末日，就灾难，就是那个程度，就你彻底瘫痪，会你付出的这个成本呢、啊，导致你各行各业，最后都会有瘫痪的危险。 不是这个不用等那个时间，今年冬天我们把话先搁在这儿，这不是、还没下雪呢吗？ 嗯， 只要下一次雪，你就能看到这个局面。去年下雪的时候，有平时40分钟的路开8小时吗？ 8个小时 才能到家，而且你也不能把车扔在路上，你只好在车上待着。所以现在就必须有一些经验啊，咱们跟广大的市民要交代，车上要准备什么？ 准备什么？ 尿不湿。 对，我刚也正想讲这个。 对，你要准备，然后呢，准备适当的水果、水啊什么的，保持良好的心态。 嗯， 这时候你要有东西，心态就相对好一点。 对， 你说我真是排着队，我削一苹果皮还是可以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就这样要调整自己。如果你车上什么都没有，那肯定有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长时间堵车的时候，你有一个问题，你的油。啊，你现在如果是油电混合的，停车是最合适的，不耗油。如果你不是油电混合的，你在那耗油呢，那你如果长时间在那不挪窝，有时候40-50分钟它不挪窝的时候，你要关掉，关掉你会冷，所以你车上就会有一个大衣啊什么的披着，这样好一点。 你现在把车子当诺亚方舟在 那没办法，那有人就会变成什么？这本来我这车就没什么油了，您再一耗。我咣当，我在中间我没油了，找不了了，那更完蛋了，那就所有的。 而且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堵车，你除了消耗大家的经济效益之外，其实你造成的是这整个城市的环境污染是更加的严重的。 这些都是对非常严重的第二层问题。我们现在说怎么去制堵，这不是国家提出就想办法制堵，制堵它就不能进入恶性。 嗯， 你比如说在香港的，大家都知道哈。很多有钱有车的人，他愿意坐地铁，为什么？地铁准时、便捷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到香港，人老说在南锣鼓出口，在汇那个汇，他不是都有个汇丰银行的那个口吗？说在那底下等着，就绝对就等着。那时候电话还没现在这么方便，对吧？那么你如果公共交通不好，你指望老百姓放弃这个他已习惯的开车，再去挤公共汽车是不现实的。 所以这次这个交管部门出的这个征求意见稿，不是他们就说这个建嘛，这就是说要建轨道交通。 嗯， 好像说是你像香港，他们给我一个数字，89%就是轨道交通啊，什么地铁呀、啊，什么这些 准时， 他承担了89%。但是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北京的这个专家还政协委员什么就说了，他说只要这个轨道交通啊能让我有尊严。我就坐轨道交通。 嗯， 那么你看我们在香港感觉到，我觉得还是有尊严的。 嗯， 对 吗？ 对， 就是有空调，而且啊，真的比你开车，我就多次说过，我在香港中间火车隧道再转什么小巴，转几次，我都可以准确的知道我25分钟之后 可以在哪里出现， 在哪里出现。 嗯， 你就这么准，而且你那地铁出来 就是大商场，你就根本你就不会增加马路上的这个拥堵，人直接就分流了。你见到这种程度，那在香港你还开车吗？包括在那个曼哈顿，我看那个停车费那高贵哟，我的天哪！ 对对对，所 有人都太贵了。 因为他有一个价值观，不是你花得起花不起。我有朋友很有钱，他开车，他说不用开车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停车太贵。我说你还在乎钱吗？他说不是在乎钱，关键是这个我停车的费用要超过吃饭的费用，这个事儿就很不合理了，对不对？他要算计这个钱，他这么去比较，他不是说我几十美金跟我这个财产去比较。 最后是让停车的他们感到没有尊严，他就 锵锵看人。进行广告之后见。 我看他们现在说的一个系统啊，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管理，交通管理，说叫将来要建立一种什么呢，就叫实时感知动态系统。但是我真听不明白他们说这意思，就是说要把所有的机动车包括你的驾照、你的个人资料、你的发动机号、你的什么，全都汇集在一个电脑里。这样的话，就等于它在一个终端呢，就能够知道所有车的出行状况。嗯，好家伙， 我不赞成哎，这不就全民公敌了吗？ 对、啊，这肯定是他们想象的，没那么复杂。 嗯， 简单的说就是车和路的问题，再简单说就是车开多少的问题。觉得让百姓、让每个人拥有车是他应该得的乐趣。那么开的时候他应该心疼，这是正常的。今天有钱人开车也心疼，不是说有钱的人，有钱人说他的油怎么越来越贵也心疼，所以你就用经济手段来制约他，这是最公平的手段。千万不能下一个无端的行政命令把我们都给限制了，把百姓限制了。你比如上牌这个事儿，是吧？上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终能实行，不知道。但上海人就很冤，今天全中国上海人买车是最冤的，要多付3-4万块钱牌照钱。 啊，上海是拍卖是吗？ 拍卖 牌照。 拍卖，你知道上海就把谁给限制了？限制买最便宜车。我本来买个什么 QQ 就几万块，你让我再花几万块钱买牌子，他不干。那买奔驰的人。那他们本身 啊， 就差几万就 啊， 对对对，所以就变成普通百姓，上海人基本上都没车。 哎呦！ 但他们叫大众交通工具，如果能够解决他们开车的问题的话， 相对还好。但是开车让老百姓用车是没错。